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00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78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2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7.8，跌2.6；阿里巴巴220蚊，跌3.6；新上市嘅9毛9系报9.56。盈富基金28.9跌1.5，中国平安95.15跌1.35，小米集团12.04系升咗3.6，华夏沪深347.8跌3.5，美团点评113.3升1蚊，感恩生值系报11.92升咗7.6，中芯国际14.22升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7，英镑10.133，瑞士法郎8.04，澳元5.367，加元5.956，新西兰元5.146，欧元8.6624。每百日元对港元7.0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79。日经平均指数报23,916点，跌108点。港金现价报14,41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0.92美元，卖出1,55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大嘅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彩石里对开，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嘅，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较早前咧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都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一带咧，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马斯道。今日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喺新界洋屋道近住横龙街一带咧交通大繁忙，咁而家车龙排翻出去德士古道近住全清交汇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和用过的器具，食物的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才好吃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好 dark 啊！今日呢个嘉宾，我觉得 点解啊？ 我睇完佢个新歌嘅 MV 之后咧。我覺得有種人性嘅黑暗面。 我覺得好高級啊，都 係咪？係今日嘉賓有阿 Jace， Hi， So Jace， Hello， 你好啊 ，So Jace， 好 dark 㗎， 邊個位覺得最 dark 㗎？ 嗰只田雞腳咯。 系嘛？你惊田鸡？ 嗰只咁嘅田鸡脚，佢仲要本身咧，佢只好活泼嘅青蛙咁嘅嘢咧，喺中间有过镜噶嘛？跟住嗰种嘅联想就， 但 系佢系 back sector 嚟嘅，佢呢个 MV 入边 系咩？ 佢真系 back sector 嚟，因为唔 suppose 嗰只田鸡啦。 Yeah. 我哋拍嗰阵时候，佢系唔 suppose 系会喐嘅。 Oh. 我想拍佢企喺度嘅 still shot 啦。 系 咁，结果佢自己喺度行咯，喺度爆肚，喺度爆肚。佢一下，佢一个 shot 系佢企喺度，然后就喺度喐咯。 我觉得喐得人惊啲，因为你唔知佢想去边啊嘛。 嗱，但我哋讲紧呢个就阿 Jace 咧，有佢 solo 嘅新歌啦。 系 啦 ，bounce back 系啦。喂，讲下先呢、這个 project 好似系，其实佢系我因为睇个文案咧，系牵涉好多嘢噶啦，牵涉你之前嘅书啦，跟住然之后到嚟一个歌啦 ，MV 啦，好一个。一个点样嘅概念咧？其实系 咁啊，由翻个宏观嗰度睇啦。 好， 其实系呢个 project 个名叫做 self portrait， 系、yeah. 咁就 self portrait 就有你当上下半部分咁样啦。上半部分就系2017年嗰阵、yeah. 时就出咗一本书叫做 self portrait whatever you say。 嗯， 咁点解会出呢本书咧？就系、是、个思源就系、是、其实大概喺2015年嗰阵时候咧。Yeah.已經公司想幫我做一張 solo 嘅 EP 咁樣啦，咁就 end up 做唔成啦。咁、 啊、 但係嗰陣時其實已經係寫咗啲歌噶啦， 係 講人性嘅，好、 嗯、 broad 好 general， 咁就可以講好多嘢。咁、嗯、所以就結果就喺 IG 度寫下語錄啦，就將啲未抒發到嘅四首歌、五首歌 quota 寫唔曬嘅寫埋落去。咁之後就發覺其實都幾有得做，因為呢個語錄就有文字啦、 嗯， 有插畫啦。咁之後我想再搞大啲，咁就。不如揾埋 Douglas 啦， 系 呢个 Douglas 系摄影师啦，咁佢影咗几辑相，咁然后我哋再都有写文字，咁之后就凑成一本系文字插画加摄影嘅一本嘅咁嘅一个 mix media 吧，都唔可以 mix media， 系好多 media 咁样嘅一本书啦。咁呢个系上半部分，咁依家下半部分你哋就系见到呢个好惊栗嘅，好惊栗的田鸡嘅呢个系音乐与影像。 喂，但我想知咁呢首歌咧，其实系几年前已经写成噶啦嘛？因为你系咪喺 concert 上面有唱过噶啦？ 系2016年写， 2016年嘅时候， 2017年 concert 唱过。 系 ，OK。咁但系嚟到咁中间得呢两年系等紧一个咩嘅时机？咦，觉得咦？啱数咯， 等紧 一九年尾嘅时候要派噶啦。 等紧一个好重要嘅一样嘢， yeah. 就系等紧陈建安同埋梁超峰完成佢完成。 即系咪因为排队要 系， 我自己打自己嘛嘛？ 系排队嘅啫， 系 真系排队。 但我问咁，你嗰阵时有冇话系边一个先后嘅次序？嗰阵时大家有冇协调一下咁样？ 即系包剪头噶嘛？唔 系，整个雷动计划 唔系咯？ 系OK。咁所以就等佢哋两个完成咗佢哋嘅 debut 嘅 solo project 之后， 压轴型啲啊嘛。 咁梗系啦，咩压轴系倾喎？ 系 咯，如果压轴唔到，因为我等唔到啦。 系OK。咁啊，总之喺两年嘅时间，咁喺两年嘅时间就一路。再繼續坐緊歌啊，定係一個點嘅狀態咧？嗱，因為已經有呢首歌喺度嘅，2016年已經 冇寫歌嗰啲啊，因為寫好曬。如果可能嚟緊，我會再有多幾首 quota 去再做，咪再寫歌或者再收歌咯。 嗯， 因為我覺得呢一個 topic， 我你俾十首歌我都可以寫到俾你咯。 嗯， 因為可以講好多嘢， 即係人性呢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可以講好多嘢。咁、但係依家我哋 so far 都有齊曬啲歌喺度噶啦，其實已經咁就呢幾年就。做緊其他嘢咯，因為都幾寂寞凍嘅，其實都當冇音樂做嘅時候，工作就少咗，即 係 成日坐喺屋企沤住喺度咁樣，就揾啲嘢去做下，咪好 depress 嘅。咁就係我就埋咗呢個文學嘅呢個堆咯， 係 踩入文壇咯。咁我寫呢個愛情小説啊開始。 同埋因為如果等阿 Jace 咧，佢嘅 solo project 咧，基本上你已經大概估到究竟佢玩嘅咩 style 㗎啦。咁、因為佢喺四個邊，佢係最中意啲 R&B 啲啊，即係嗰類嘅曲風啊嘛。咁的而且確而家嚟到呢一首 bounce back 嘅時候，都係呢一種嘅。 我哋揀過嘅嗰幾首歌入邊，邊一首最適合做 first plug？ 咁、 yeah. 我覺得係呢一首嘅。點解咁講？因為呢一首係首先我想俾大家知道呢一首歌係 R&B 啦。咁但係佢嗰個 R&B 嗰個 specific 去講咧，佢係比較美式00年代 Tyrese Gene Wine 嗰 type 嘅 R&B 嚟嘅，即係咩？即係 old school 咯。咁 old school 少少咧，其實就去 execute 方面咧係有難度嘅，唔係寫個難度，係揾人編個難度，因為 冇乜人去做呢啲歌啊，坦白讲， 嗯， 而系要嗰个生系种咧，系好高难度。咁所以呢件事我揾咗啊，先揾咗 Jerry 先嘅， 系 半问下佢有冇兴趣，同埋有冇如果冇兴趣，有冇边个系啱数？咁佢就俾咗个名字叫 Fergus Child。咁啊系真系真系 Fergus Child， 因为佢阿 Jerry。佢话：喂 ，Fergus， 佢好 black 噶， 系啊！你同佢倾过偈之后，佢个黑人嘅灵魂嘅都系， 唔怪佢个高音，佢好 black 嗰啲 black 噶，真系好 black。佢之后结果Fergus 咁，我俾咗少少嗰啲 reference 佢啦。咁其实都唔需要，因为佢都知道嗰个年代嘅 sound 系啲乜嘢啦。咁佢 end up 出嚟，佢好多。即嗰啲生系都几重下，我自己觉得， 啊 okay、 我记得几中意嘅。 系，因为其实牵涉到除咗系你拣嘅乐器啊，诸如此类，全部都要有翻嗰阵时嗰种感觉， 系啊系啊系啊， 先至、 啊、 做到嗰个气氛出嚟。 咁你唔系好 black 咧，就真系做唔到嗰种 black 嘅。 咁所以就係一直都有同佢喺度傾啊，咁你想要係邊類嘅樂器又好，諸如此類，嗰啲會唔會都要同你一齊去協調一下咧？ 樂器就冇同佢傾啦，因為我直頭係俾 reference， 俾歌 reference， 俾歌手 reference 佢。 係， 咁之後俾完佢之後，其實佢都自動播啦，其實佢都知道呢啲，佢啲講埋出嚟咧，佢話呢啲吉他聲啊，我要啲 metallic acoustic guitar 嗰啲聲嘅喎，即、 okay. 係因為 Donald Jones 嗰啲都係咁樣嘅喎，即係啲琴又係點樣啊，啲 EP 又點樣啊，咁佢已經講曬出嚟，咁之後。就等佢做出嚟嘅啫，咁佢做出嚟，佢我都係好 on point 咧成件事。咁、yeah. 但係我哋頭先講唔記得講，我話嗰啲揀點解揀呢一首歌咧， yeah. 就係因為呢一首歌，我覺得係有佢嘅風格之餘咧，亦、都係佢都 pop 嘅。我覺得佢都有一個流行元素， yeah. 因為我好驚一出嚟咧就嚇走曬所有嚇走曬所有觀眾， 係 即係整得太偏鋒咁樣。我、yeah.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entrance 啊、 yeah. 嘛 ，grand entrance 啊， 系， 咁就我觉得要大家都明白嗰样嘢，咁之后我会有啲其他可能会比较怪啲啊，偏锋啲啊，或者系第二种感觉 new school 啲啊，因为我歌咗几首嘅啫，咁即系唔想喺度重复咯，我觉得依家呢一个 concept 我系将个人性嗰、那个哲学嗰个议题摆得前过曲风咯，咁所以其实。歌只不过是呢个 self-portrait 嘅其中一部分，咁、 yeah. 所以我会系咁样、那个嗰、那个 priority 系咁样摆。 跌跌碰，太刺痛，损伤一生就像油画，你眼里布满雪花，退换蚕食了你眉头如败瓦，徘徊在每个偏差，你留在绝望刹那，你只懂得。钻入浮沙，却不懂得漂亮回家。让我抱紧你 ，bounce back， 跳跃转身 ，bounce back， 落下脚印。我会脱去你每寸绷紧，放松不是罪，何来难堪？别让性感死去 ，bounce back， 再撑起身。嘿，夜夜默默落泪又何来？怎可以成瘾？愁云来来回回成药引。I can be your lucifer， 傲慢像冰的你更吸引。你痛快披星一身，把伤痛转赠。无下的上阵，唇上带花，轮下有隔，转一圈再翻腾。 偏却又会玷污你掌纹。来共我互拥紧，带你穿梭于身的心人。 佢你應該好 enjoy 成個過程喎，因為今次譬如你可能同阿 Fergus 嘅時候，大家嗰種切磋咧，即係嗰啲，你中意呢啲啊，我中意呢啲啊，你講呢啲我明喎，我講啲俾你聽啦，即係有一種咁樣嘅交流，其實係幾 enjoy 嘅呢間呢單嘢。 我哋都係 WhatsApp group， 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唔係講好多，咁但係其實大家都明白嗰樣嘢咯。首先冇太多人會夠膽做呢啲啦，同埋冇太多人真係明到呢啲嘢咯，其實即係唔多嘅。因為你話 R&B 喺香港嚟講本身都唔多，而再做某一種 specific。old school R&B 更加少，我唔系话要我为 R&B 发声啫，唔系呢啲咁样嘢啦。咁但系我觉得R&B 佢代表一种好 sexy， 好骚动啊，好骚动咁样嘅 vibe 嘅。 你中意时有首歌系咁名 咯，系啊，好骚动咁样嘅 vibe 嘅，好灵性嘅，好灵魂系。咁我觉得香港都需要呢一种 vibe 嘅，因为比较多 pop 啦，悲情啦，即系代表悲情啦。咁就呢一种骚动灵性嘅 vibe 系比较少嘅，广东歌嚟讲。咁我都想去即都需要咯，我都系。 但我好奇啦，咁喺监制方面，点解会想同阿简一齐去到合作嘅咧 ？Co-produce 呢首 嗱，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我自己好有清晰嘅画面啦， yeah. 关于我要咩 focal 咁样啦，咁、所以就可以同其他关监制合作嘅，咁但系可能要花时间去俾佢知道我个 picture、 yeah.。 而第二样嘢就系因为阿简真好认识我把声，系咁今次我系同佢合作系，即系我唔系门面说话，但系我都好开心就系、是。呢、這個開心係甚至乎比之前同做 C.O. Style 歌更加開心，就係因為可能 C.O. Style 佢 mon 住成件事 ，mon 曬四把聲，咁佢而今次就係 mon 我，咁佢知道我嗰個錄音習性，佢好認識嗰把聲，幾時係 OK， 幾時係好好，同埋幾時係非常好，咁佢見到你， 佢最底就係 OK 嘅啫，係、 okay, 啦，咁 唔好再衰啦， 係啦， 係， 咁我稍微。即系跌窝嗰阵时候，佢就食翻啦。 Yeah，OK，、okay. 放工咯。 系 系啊，咁呢个系一个好清晰咯，佢唔会 overstress 咗我嘅嗰把声，系、 okay. 好开心啲。 系喂，嗱，我哋头先因为一开始已经话咧，个 MV 系有一种哇好 dark 啊咁样啦，喺个画面嘅处理你唔觉嘅，但系去到嗰个剧情去到最后，你系觉得哦， 有啲阴谋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yeah. 样嘅。咁呢个 concept 系你哋几个铁三角一齐倾出嚟定系点样 的？你讲 MV 嘅 MV。 MV 系个 concept 系主要系我同阿 Douglas 去做 creative 嘅，咁、佢当然佢有佢嘅寓意啦，系、 yeah. 啊，就睇下大家，我都可能唔需要太过画到出场， 唔使噶啦， 咁就有啲核突啦，系啦、啊，咁就系、是、个 concept 我系谂出嚟嘅， yeah. 我哋系讲紧一啲我哋用动物去表达方言呢一个嘅 concept， 因为我唔记得头先有冇讲到，其实呢首歌表面系想讲一个男嘅想认识一个女嘅，咁、之后个女嘅系一个好哀愁、好 sad 嘅一个人，咁、个男嘅就想认识佢，想食佢，咁点咧？咁就系佢同个女讲就系、是、我都系一个好 sad 嘅人嚟嘅，咁、但系咧我同你唔同，因为我已经 overcome 咗，我已经可以控制到个 sadness， 你都可以控制你自己 sadness 嘅。如果你控制唔到，你离我怀抱，我教你咁样咯。即系其实，但系其实有一个深层啲嘅 layer， 呢、个 layer 咧就系讲紧方言咯， yeah. 就系讲其实我讲开大话啫嘛，呃下你咁你咪呃到咯咁样咯。 哦 ，OK， 所以你自己摸下嗰啲。青蛙啊，嗰啲鳄鱼啊，你估下 系 乜嘢啦？ 即系如果我拍就系摆条虾条喺个嘴度， 好捞啊！ 好捞啊！ 超 捞，直情喺表面再表面嗰个层次。 呢个系二次创作咯。 佢哋嗰间巴就唔会有虾条供应咯，我想讲。 可能系 snacks 咧。 系嘛？都唔会系虾条啦， 坐下走。 我想问一下，你系几时开始即系对即系人性啊等等呢啲系有呢方面嘅即系有兴趣？因为我想思考多啲，或者系了解多啲咁样样嘅，即系唔系个个人都有兴趣了解呢样嘢嘅。 一出生咯， 哦， 一出生 O show 嚟，你都应该系 唔知咩 show 啊 ？show J 啫。我知啲几时开始啊？我觉得 precise 咁讲，应该系2015、2016嗰啲啦，就 系、 是。 当我諗到要做呢个 EP 係讲人性咁、我就开始去諗下我人生发生嘅好多事啦。咁之后其实嗰本书呢、即係嗰本2017年嗰本书係好多我人生嘅一啲感悟嚟嘅。咁、我开始有一个習慣就係将自己有时諗到嗰啲嘢呢就寫出嚟。咁寫出嚟之后发觉原来好多素材可以用囉。 但而家总结落嚟系咪观察人性都系黑暗居多 㗎。人性一其实本书唔系就系讲黑暗嘅，系讲人性有好多唔同面向咯，有人性本善啦，亦都人可能系好阴暗啦，唔系话真系完全黑暗嘅，但系黑暗好睇啲咯，写出嚟啲嘢，啲爱情小说你写到，即系我自己写爱情小说，我都有之前都有知道啲爱情小说系写到话我去土耳其嗰度坐喺氢气球度好浪漫啊，即系劲科幻啊，咁嗰啲好 fantasy 嗰啲咧，即系好，我即刻睇到个颜色粉红色咯，粉绿色咯， 粉蓝 啊，粉蓝啊，嗰啲系好唔， 你都 twin star， 好冇兴趣，真系，我唔得呢啲，咁我系希望系反映现实啲嘅，所以之前上年嗰本系讲第三者， 喂，咁而家就有系第一 plug 啦，但系好听呢首歌，我觉得 系啊， 即系我中意啲有啲摁下嘅呢啲嘅歌咁样， 可以唔同摁法。跟住 嚟，我幾期待就係之後嗰啲，因為呢首都真係學你話齋係一首係都有流行元素多少少嘅一首， 正路啲咯呢首，我覺得 係啦。咁睇之後嚟緊仲有啲乜嘢啲係 之後有啲超級正路，我覺得估唔到 咯，估唔到啊 ，Winnie Houston 啊，佢變咗 係啊，正路遠 係啊。喂，咁啊，今日多謝阿 J 先介紹咗佢呢首嘅新歌《Bounce Back》 ，Thank you。 缠着我，香水气味，装饰态度，发你撩动我，滋长了爱慕。就是呼吸里的雾，随着说话送出催化着信号。两眼磨练到，不需正视都可看到。细节纯熟到不需要过度，就是身体里的我，从热品内诞生，覆盖着净土。吻我脸庞能点起山火，吻我眼眉能卷起风波，尽管那尺度经不起赤裸。我却愚笨到真假仍继续，爱就似吸不够的毒，能热吻就满足一切被亵渎。吻我脸庞能点起山火，吻我眼眉能卷起风波，感官那尺度经不起赤裸。让抱拥足感受到，谁还望 先讲到骚动啲嘅音乐简尼斯·奥沙之田 J 作有分参与填词嘅呢首作品，嗰个名称叫做骚动。应该翻嚟有 CY Leo 同埋 JNY 介绍佢哋嘅新歌，应该翻嚟继续骚动音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早上召开专家会议，汇报早前到武汉就肺炎病例考察的资料。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向港大、中大专家汇报之后，专家认同特区政府监察防控措施方向正确，又说最新内地资料未发现明确人传人证据，但是不排除有限度人传人的可能性，本港应该继续严阵以待。徐德义话，考察期间到访过湖北省疾控中心同金银潭医院等，得到流行病学资料，亦都同医院人员就临床处理交流。国家卫健委会同本港分享病毒核酸提取物同核酸测试试剂，协助完善实验室嘅测试。警方在社交网站表示，最近原本安排警方代表和大专学界持份者对话，了解双方关注，但是有心人恶意离间挑拨，最终令到有关的沟通机会被迫取消。警方又说，一向乐意和积极和社会不同界别人士沟通，但是别有用心的人恶意破坏，用不同方法分化警民关系，做法令人遗憾，对有关不负责任的行为作出谴责。22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昨日去信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要求收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的动议，将有关延长产假的条例草案绕过内会，转交人力事务委员会审议。梁君彦回复议员的时候说，有关决定是衡量所有相关因素之后作出的审慎决定，根据议事规则，主席的决定是最终决定。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批评梁君彦作为立法会主席，点解可以将违反议事规则的动议在会议上俾议员商讨，要求他尽快撤回裁决，担心他日后会再次不按议事规则做决定。消委会发现市面部分无线直立式吸尘机吸净能力欠佳，续航力和吸力维持表现亦都有很大差异，四成需要超过四个钟头充电，但是当中有样本只是能够持续使用七分钟，属于高价型号，而最长可以持续使用38分钟。消委会建议消费者选购吸尘机的时候，需要比较不同类型的功能和限制，切勿盲目追求新款产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41点，跌147点，总成交金额85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2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7.8，跌2.6；阿里巴巴220.2，跌3.4；新上市嘅9毛9系报9.95。盈富基金29蚊，跌5仙；小米集团12.18，升5毫；中国平安95.25，跌1.25；美团点评114蚊，升1.7；华夏沪深347.8，跌3.5；感恩生值系报12.12，升9.6；中芯国际14.3，升6.6。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77， 日元 109.93， 瑞士法郎 0.968， 澳元 0.69， 加元 1.306， 新西蘭元 0.661， 人民幣 6.887， 英磅對美元 1.303， 歐元對美元 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916点，跌108点。港金现价报1441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1.33美元，卖出1551.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港岛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嘅中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咁就喺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中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咁另外喺新界咧，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有意外，而家龙尾喺马料水交汇处。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有意外，龙尾喺马料水交汇。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上浸会桥面。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咧，车龙排到近培正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最后喺新界洋屋道近住横龙街一带嘅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咁而家车龙排翻出去德士古道，车龙沿住德士古道咧一路去到清泉路近住海滨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6.8至96.9 FM 96.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Radio 2 音乐音乐音乐以音乐之名，我是一台的杜文蔚，做新人要敢作敢为，敢试敢做，做到我歌唱我心。 我是二台的 Eric， 我觉得做新人呢是最紧要有心理准备，因为很多唱片监制签过来回来之前都会讲，建立一个音乐事业呢起码要10年8年的时间的。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根据香港法例，任何人都不可以在业务过程中向18岁以下人士售卖或供应酒类饮品。零售商必须在店内贴出有关告示。顾客在网上或打电话购买酒类饮品时，一定要作出年龄声明。自动售卖机亦不可以出售任何酒类饮品。上卫生署网页 taco.gov.hk 了解详情。 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那我们去到工地的安全守则是， 那威士忌樽都要有樽盖盖好啦，去到工地当然要戴好安全帽啦。 但是如果真的有物料高空堕下，那怎么算？ 威士忌是酒来的嘛，当然第一时间走啦。 走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他。 记住高空堕物意外而生，指引跟足切勿操心。我是 Alan 布志伦。 CIBS 街市嗰啲豬肉啊，全部擺曬出嚟。咁你印度翻嚟嗰陣時，你唔習慣睇呢啲嘢，行過都會揞埋個鼻行。 Hello， 他來自哪裡？ 喺好耐好耐以前，我哋嘅神曾經保護過我哋呢片土地。 妖魔開始肆無忌憚，橫行霸道，烽火連天。 今晚由我講俾你哋聽。 印度人講故仔。 Namaste。 CIBS 就係社區參與廣播。 So 我哋请嚟呢个嘉宾咧，咁咧就我觉得玩晒噶啦，即系自己演奏又好出色啦，而家又唱埋啦。 同埋最紧要就系佢如果做一首歌咧，佢啲钱系唔使俾人哋赚噶嘛，因为自己曲词啦，同埋乐器都可以自己做。 都要，因为佢今次同佢 co-produce 有位朋友，可能佢都 冇错。 少少 系啦，咁我哋有只 C Y Leo 哈， 你好你好， 系啦，咁啊同埋有今次同佢合作做咗呢首新歌啦 ，G N Y 哈 ，Hello， 系啦，即系我哋将佢喺 Dusty Bottle 嗰度拆过出嚟先，系啦，喂，你有一首嘅新歌咧 ，I Won't Let You Go 啦，系啦，我想问你系几时开始有意想系即系投身呢个幕前唱卖诸如此类？ 哦，其实我本身几年前都已经有时会玩一下，即系 Indie 啲咁样嘅身份去出咗。幾首歌，咁但係其實我而家睇翻咧，通常都係咁嘅，即係會好 shame up， 即係會有啲怕醜嘅，即係睇翻，哇，我做啲乜嘢咁樣，咁但係即係過咗幾年之後就 大膽啦個人而家， 可能唔知咧，係咯，大膽都算啦，你咁買即係試下啦，冇乜所謂，因為本身好玩，跟住同埋我最近又中意咗好多啲new show 嘅 artist 啊咁嗰啲，咁我就自己都想試下，亦都喺香港又因為。其實同 JMY 就係好似係 Instagram 見到佢先嘅咁樣，跟住之後又喺啲 show 度見到 Dusty Bottle 佢玩，咁覺得佢對嘢好正，咁就覺得咦香港都有人做到 new show 嘢喎，咁 why not 試下咁樣？ 哦，所以你係 DM 啊 JMY， 然之後咁樣認識？ 好似係1563啊嗰個， 係1563係真正認識嘅， 係1563嗰個 show 啊，係好耐之前，兩年前啱啱我 Dusty Bottle。签咗公司出第一个 show， 系， 跟住嗰阵就认识咗 CY Leo， 好似 jam 咗嘢啦，跟住 系啦， 哦， 即系去 studio jam 嘢咁， 系 ，OK， 呢个都系你嘅 habit 嚟，我成日都搵啲 artist jam 下啦 ，jam 下 ，jam 下之后就，咦，有首歌就出咗嚟啦， 系， 咁呢首歌咧都系嗰阵系几时写成噶？我想 呢首我就本身我自己用吉他写嘅，即系用一年前左右啦， 系， 其实又冇乜， 你识几多样乐器噶？我想问下。 大 家人所共知就係口琴啦，咁用吉他寫歌啦，你仲識啲咩噶？ 都識彈琴嘅，係係。 啲因为人生胜利组笑咩啫，真 系。但唔劲嘅，唔劲嘅，即系都系攞嚟写，即系攞嚟作曲嘅，主要咯。 系 啦，系。咁即系譬如我个吉他咁都唔掂，所以都系要靠佢。 系，就搵翻 J N Y 帮手啦。 系啦，系。 咁我先自己系弹一弹下。 系啦，即系弹。即系我砌咗啲 chord 出嚟，咁最主要都系写条 melody 帮自己。 哦，但你开头写嘅时候系吉他， 系啦，斋吉他加人唱咁样。 O K， 咁你嗰阵时俾阿 J N Y 听嘅时候，你 feel 唔 feel 到有种 new soul 嗰种味噶？即系咪？因为我觉得系咪全部歌都可以变做嗰种嘅 style 嚟 arrange 嘅咧？其实未必噶嘛，系嘛？ 可以夹硬嘅有啲，不过但系不过但系系 佢就得啦， 有啲唔 fit 嘅会有啲，但系呢个 OK 嘅，我觉得 系 听嘅时候好似系有咩咧，有个木吉他， 木吉他咯，系 木吉他，跟住有少少 beat 咁样，有啲 slap 咁样咯， 系 咁跟住之后就再慢慢 add 唔同嘅嘢落去，等佢件事有 new show 啲咁咯， 系喂，咁但系嗱，你开头阿 C Y Leo， 你头先有讲一样嘢咧，就系哦，其实本身系吉他啦，咁本身系自己唱埋咁样啦， 系啊系， 但系而家系中间都加咗 signature， 系有口琴， 冇错冇错， 系啦，咁系大家觉得咦唔系，都加翻啲属于你自己 signature 嘅落去啦，不如咁定系点？ 系啊，冇咁啊，因为揸住啲吉他出唔到口琴啫，咁所以主要。但系其实我写嘅时候都好希望我即系大部分嘅歌都可以加少少口琴嘅元素落去，即系好似 John Mayer 佢点都会弹吉他咁样。咁我 系 偏向呢个方向嘅。咁我中间、即系首歌入边我会有中间一段我学咗外国有对叫 Moon Child 咧，就系、是、做又系 New Soul 嘢啦。佢哋中佢哋好中意咧就系、是、加啲brass section 啊，即系啲小号啊、重崩啊嗰啲摆埋一齐，跟住中间有一段。break 咁樣，咁我就將佢用口琴嚟做出嚟。咁之後去到最尾，我就做咗一個solo 咁樣嘅，即係類似你當係一個吉他 solo 又好咁樣。咁加啲 effect 咁樣，又係幾好玩嘅。 但你自己譬如係寫歌，你通常係邊類 style 嘅？你會中意多啲嘅，或者題材上面嘅？因為今次除咗曲之外，你自己填埋詞噶嘛？ 係 咯。 其實呢首就關於追女仔啦 ，basic 嗰啲，即係 I won't let you go。咁我都中意即系写啲关于追女仔嘅歌嘅，咁或者系关于一啲关于感情嘅嘢嘅。咁但系即系 occasionally 有时都会涉及一啲系即系自己有时有啲迷茫啊，咁有时关于呢啲感觉上嘅啊，或者系 再 occasional 啲就係、是、關於社會啲嘅嘢。咁但係因為我本身我自己都有作曲咁樣嘅，即係我口琴寫，咁所以有時我又會即係將一啲比較沉重啲嘢咧，我就寧願就唔講出嚟，即係我寧願 就喺口琴嗰邊， 係啦，寧願用旋律表達出嚟， 係 咁會好似濕塗少少，係咁，但係我有時都會中意，都中意寫呢啲題材嘅。 咁但係譬如去到嗱錄 vocal 方面咧，嗱頭先開頭都你有提過，即係之前可能有 show 你都會唱啦， 係 咁，但係呢個 moment 你自己睇翻幾年前，你都會覺得會有挑剔嘅咁。今次又如何咧？ 我今次錄嘅時候，我都有係咁 send 俾。即係除咗有時會 send 俾佢聽下啦，咁亦都係會 send 俾一啲唱歌上面嘅朋友聽，即係因為我哋冇一個監即係 executive 監製啦，即係可能 JMY 都算 producer 咁啦，咁但係 kind of 都係自己我哋自己話覺得 OK 就 OK， 咁所以其實就需要好多唔同嘅人嘅 input 嘅，係啦，咁所以我就當中就問咗好多人嘅意見，即係譬如呢個位係咪假音好啲咧，定係呢個位使唔使震音咧，咁嗰啲等等，即係好 technical 嘅，咁今次所以我覺得個製成品，因為嗰幾年之後咧做咗幾年音樂就開始成熟啲，知道點樣做得好啲，就係、是、多啲 advice， 多啲學習，即係多啲問人咁樣。咁所以今次就相對地應該可以捱到兩三年係唔會太尷尬嘅。Turn around and look at me, baby. I'm trying to catch your attention, baby.There's nothing tonight that I wanna waste on, and I just wanna look into your eyes. Stop, wait a minute, lady. You should stop and hear this. No, not the way you're going. This might be what you're searching. Oh, you should really hear this. Yes, I'm talking to you. GM1 我覺得佢已經係establish 咗一種自己 signature 嘅 sound 啦。即係有時因為譬如你近其實有近排有幾首歌其實都有佢參與㗎嘛。第一聽嘅時候係咪佢嘅又係可以係你嘅。咁我覺得係好成功嘅一件事嚟㗎，因為其實你就變咗大家知道，咦？如果我想做呢類嘢，咦？我即刻會諗到 JNY 呢個 producer。但如果問下 JNY 咧，即係嗱，我諗 Dusty 亦都係啦，即係 Dusty Bolo 出咗歌之後，可能大家會對 New Soul， 咦？有一個咁樣嘅 genre 嘅，有一個咁嘅字嘅，會唔會發覺而家多咗人對呢樣嘢有興趣，或者多咗 artist， 咦？原來可以將呢個 element 放喺 Candle Pop 身上嘅，咁 會㗎。其實都好多 artist 有即係。找我合作做啲歌咧，都我發現近排好多人都想要kind of beat 嘅嘢咯，又唔係話好 new， 所以因為始終而家啲嘢咧，全部都唔係淨係話得一樣 style、嗯。我覺得一隻歌，即係譬如今次呢隻歌咁，都好多唔同嘅 style mix 咗入去，所以係我覺得啲人中意啲 beat 上邊嘅嘢咯，同埋係。kind of fusion 咯，乜都有嘅其實入邊，但係當然我自己就會 prefer 中意 neo soul 嘅嘢咯，我點都會 mix 一啲嘢落去，即係幫人做歌嘅時候，譬如今次呢隻歌個 verse two 其實好 neo soul 嘅，本身唔係咁樣，係即係個 verse two 留意到有個琴同埋有個 bass line， 係點講好 neo soul 咯，仲要好好近咁樣，係啊。跟住之後去到 bridge 嗰個位又有少少EDM 咁樣嘅元素，有個 build up 咁樣，係啊，跟住 chorus 又可能 soul soul 地 R&B 咁樣，所以其實成隻歌裏面係又有 neo soul 又有 soul 又 R&B 又有啲可能詩話裏有啲 jazz 嘅元素咁樣咯，所以其實係都多咗人鍾意呢樣嘢，反而係 city pop 喎，可能係近排有幾個合作緊嘅 artist 都係做 city pop 啊，有啲beat 咁樣嘅嘢。 OK， 同大家介紹所謂嗰個 City Pop 又係一個點樣嘅？ 好啦 ，City Pop 啊、，You Don't Know Me 都好 City Pop 嘅，其實係啦。但係我覺得係有啲似日本仔 style 嘅，而係即係因為 City Pop 其實係有啲 retro 嘅味道噶嘛。係，譬如以前日本仔玩嗰啲 City Pop 嗰一種聲咯，有少少 funky 啊，少少 R&B 咁咯。咁但係而家變咗可能嗰個鼓唔係用真鼓做咯，係用 beat 做。但係嗰、那個即係有啲 funky 吉他啊，跟住有啲琴啊，可能有少少 saxophone 咁樣，咁跟住成件事就轉咗好似好 urban 咁樣依家。 係 OK， 所以你聽到佢，如果你係有對呢啲有興趣嘅話，你就去揾佢。 多謝你，多謝你， 就冇死㗎啦。喂，但係幾好啊！即係我覺得即係有一啲歌咧，可以俾你夜晚送走嘅時候。而家多咗，即係以前就係大家識分就係一係快歌一係慢歌啦，即係就動之動之動之啦，咁冇中間位噶嘛，係咪先？但係而家我覺得有一啲就我哋可以 chill 住嘅， 冇 錯，即係你唔使去星期六去飲嘢之前，你去 pre-drink 嘅時候一定要聽住英文歌噶嘛，咁而家有一啲廣東歌嘅選擇，你可以咁樣去聽住，我覺得係可以 fit in 到一個新嘅時段落去， 同埋高級好多嘅感覺。但係其實我有樣嘢我想問 Cyril， 因為我睇佢 Instagram 咧，原來口琴有咁多個 size 㗎。 哦，你係咪見到最近有啲片？ 係啊，因為我係好驚訝咧，原來有啲口琴可以去到半隻手臂咁長㗎。 係啊，係啊，冇啊，我哋最近我就start 翻 up 一個 group 啦，即係我之前都 run 咗幾年嘅，六七年咗，有個叫 Vlogs 嘅 group。咁然之後而家 reform 翻叫做 Perfect Fourth， 就係有四支口琴，有兩支係應該你哋冇見過嘅，一支就係長到好似一個法國麵包咁，一個就係、是。好似啞鈴咁重嘅一個口琴，即係一個可能十幾 kg 嘅啞鈴咁樣。 咁我烏埋去吹啊！即係我控埋去吹啊！係 咩？抬住吹啊！ 直頭要吹嘅， 咁重喎， 係啊，好重啊！唔係咁唔知有冇十 kg， 我八 kg 咁樣啦。即係 I'm not sure， 即係 exact 個 kg 啦，但係係好重嘅。咁跟住就我哋就四個人咧就可以做到bass 啦，跟住個 cord 咧就做一個好似吉他，然之後會吹一啲 cord 有聲嘅 cord 出嚟，即係咁。然之後我哋再加兩個口琴，咁就可以做到一個好似。艺 full band 嘅感觉出嚟，好 full 嘅，即系成件事。 拎住一个十 kilo 嘅口琴系咩玩法啊？ 你见到嗰人抬住吹，我觉得好好笑啊！ 系咯，搬石油气咁啊，大佬，浪上膊啦咁， 系有 嗰种 感觉喺度。 既然都问开啲唔关事嘅嘢咯，喂 JNY 啊，会唔会谂住整啲系有头先一啲有 beat 嘅儿歌啊？因为而家身为爸爸咧，我有少咦，其实呢一类 feel 嘅儿歌系。 有趣嘅，我覺得可能係。 其實我有㗎， 係咩？ 我有整啲 beat 俾個仔㗎，其實。 哇！ 定係你個仔又已經開始？ 佢有㗎，佢其實好中意聽 beat 㗎，好搞笑㗎佢。佢每一次一有音樂咧，佢就會摁㗎啦。 哦， 佢係即係我開頭以為啊，會唔會係有啲音樂就喺度摁下啦？但唔係㗎，佢一有咧，佢就會走埋去，因為而家我有個四四方方嘅兜俾佢喺度行啊嘛。佢一有佢一聽到就會扶住個邊喺度咁樣咯。喺度摇啊，前后啊，咁样咯，好敏锐嘅佢。 系啊，而你真系有整一啲 beat 系？ 我有噶，我有 俾佢听。 我因为咧，其实而家佢有啲 BB 玩具咧，成日会有啲音乐噶嘛。 系啊。 咁我而家准备谂住 remix 嗰啲音乐，即系佢咪成日有啲 BB 玩具揿入去，有啲BB 声嘅，咁嗰啲嘢我谂住 chop 咗佢，跟住整只 beat。 好期待， 正啊！ 因為佢而家開始大個啦，我諗住即係佢再大多少少，可以同佢都參與下整下咁咯。因為佢都 involve 嘅，而家都我俾部嘢佢都自己喺度唔知做乜嘢咁去篤下篤下嘅。但係佢未知道發生嘅咩事嘅，但係而家就開始滋滋地咁樣咯。 係 正 ，OK， 所以係有嘅咁啲整。 佢哋兩個令到我對香港嘅樂壇好有期待，即係仲有啲咩新嘅衝擊可以帶到俾我哋咧？ 石油氣罐加呢個有 beat 嘅歌。 咁但系而家 好感慨呢 边十 kg 咯，大佬， 我帮你磅一磅啊！呢个即系 fat check，fat check， 我哋等你复翻啊！ 好， 喂，但系今日要多谢晒 C Y Leo 啦，同 J N Y 系啦，咁啊，期待你哋更加多新嘅合作。 好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正正就叫即兴，有哪个会与我都放到泪汗声，半秒里说句爱你就叫率性，然后你就来定了反应。迷上几多新刺激，还有几多新刺激，一切七彩缤纷的，谁会粉味地升级，一切可歌可泣的，谁会浪漫地孤寂，讨厌当歌不经意，有风吻的诗，任我。 以嚟首次商讨朝鲜半岛局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南韩外长康京和都要求北韩克制，停止挑衅行为，强调致力于美朝对话，共同合作，对彻底解决北韩核问题以及实现地区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日韩两国去年就二战强征劳工赔偿问题关系一直紧张，双方一度暂停执行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美日韩三国在会面上就美朝谈判陷入停滞的情况之下，再次确认协定中的合作态势。日韩双方制定外交部门继续就强征劳工问题沟通。另外，蓬佩奥和康京和又谈及美韩防卫费用分担问题，一致认为意见分歧逐渐缩小。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53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9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2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9.6跌8毫，阿里巴巴220.8跌2.8，新上市的9毛9是报10.3，小米集团12.28升6毫，中国平安95.35跌1.15，盈富基金28.95跌1毫，美团点评114元升1.7，华夏沪深347.85跌3毫，中芯国际14.4升7.6，友邦保险86.8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7，英镑10.124，瑞士法郎8.039，澳元5.363，加元5.954，新西兰元5.144，欧元8.6516。每百日元兑港元7.07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23,916点，跌108点。港金现价报14,41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1.7美元，卖出1,55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跟进，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亚公角渔民新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了，行车线开翻，而家消散中的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较早前干诺道中去西环，近住大会堂中线的意外都清理好了，消散中的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上香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跟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邻街挤塞，龙尾排到亚加老街。咁反方向去尖山咀，跟住太子道西，龙尾就排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跟住花墟一段比较多车啊，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跟住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睇埋新界，杨屋道近住环龙街一段挤塞，龙尾系排到德士古道，近住全清交汇处。最后卫生署提醒你，洗车、打蜡同埋做家务都系体能运动，可以促进健康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未解甜蜜故事，才明白，才明白无用曲折。谁待我过于友谊，越令我想起某次情感的风险，伤害已忘记不已。年累共你那样发展，现时亦不知，还未了解。 明日佢都会同埋 Howie 啦，同埋啊 DJ 嘅 Nice 一齐上嚟我哋嘅回魂 Live 现场演唱呢首嘅作品之余咧，另外仲会拣咗三首歌唱俾你听。做的呢个是四点十八分啊， 系翻嚟 点啊？琼有咩歌介绍啊？琼 今日介绍呢首歌是寻日我收到的惊喜啊！ 系 我唔知点解而家好似喺台湾好兴玩呢一招嘅，就是前面冇任何嘅铺排啦，就喺嗰日突然之间话俾你听啊，我出新歌啦咁样，咁讲就 系 Hebe 田福音，之前其实吴青峰都试过，冇任何嘅预告，突然之间就喺嗰一日。佢會有一首歌出現喺串流平台上，跟住你又見到好多 fans 係即係手忙腳亂啊！做咩有新歌咁樣 咁樣嘅？好啊，證明佢哋個星象有叫助力咯。即係 我覺得係信心咯，真係。 係啊，如果唔係你，其實係幾試自己水温㗎？ 即係點知？我出新歌啦！冇快， 你仲冇自己講喎，我只係 upload 上去啫，冇人知之後， 冇人知 一個禮拜之後，我上個禮拜出咗新歌啦。 係，但其實真係有一種係睇 fans 夠唔夠。 够唔够跟得紧咯？因为你见到佢前面可能换下 profile pic 啊，即系有啲歌词咁样，又系有啲深情嘅句子打咗上去嘅串流平台度啊，咁样。咁你跌唔跌？即系你发唔发现到原来你要出新歌咯？咁样啦。咁、 okay、 其实 Hebe 咧今次咧系一个，我都系新出发嚟嘅。第一件事就是新嘅公司啦，因为之前 SHE 就算系暂时停顿，咁、 啊、 所以咧佢哋每一个人都会有新嘅唱片公司啦。咁我其实我觉得 Hebe 真系好有型啊，佢拣咗一间咧100年先成立嘅独立嘅一间好细间嘅台湾嘅唱片公司， 哦、 叫做河洛音乐， 系 系啦。咁其实入边嗰话事人咧都系一个音乐嘅制作人，叫陈建奇，都系台湾好出名嘅音乐制作人啦。咁、哦、其实你话 Hebe 想签公司，佢签到梗系可以签到好大嘅唱片公司啦。但系佢话佢就 系 想跟一个随缘啦，跟住自己想点就点啦，咁样间细间嘅唱片公司去做，咁呢个又系第一样嘢啦。第二件事咧就 系 呢一首歌，即系寻日突然间12点出现嘅呢一首歌咧，佢揾嘅呢个作曲人咧系都系2018年出道嗰个台湾新人，佢叫做刘廷佐，系、 okay、 一个好，即系我谂系一个好清新嘅一个声音啦，咁、样，但系佢又好信得过佢，将自己新公司嘅第一首歌就交咗俾佢，咁于是乎大家都觉得哦 系 好有型，你要见到一个重新嘅开始，同埋对自己音乐嗰个信心咯， 系咯，同埋我觉得一样就系我唔会玩呢啲好安全牌啊， 啊系啊， 系咪先？即系我试过新人，我就纯粹就系睇究竟佢嘅歌 系 好唔好听咯， 系 系啊， 咁然之后当然陈建奇就系负责呢首歌嘅编曲同埋监制啦，就系呢间公司嘅话事人。咁同一时间咧，亦都宣布咗啦，嚟紧佢第5张新嘅专辑啦，同埋佢第二次嘅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啦，全部都系 on schedule， 即系准备要开始噶啦。咁、哦、样，咁大家就觉得哦，好期待新嘅唱片公司啦，新嘅新嘅音乐人嘅合作啦，到底可以喺 Hebe 身上发生啲咩事 ？OK， 咁呢首系琴日突然间无啦啦爆出嚟嘅歌， 系歌曲名称叫做《圆日》啊，讲嘅就系咧日落嘅时候咧。个太阳挂喺天空嘅嗰个情景， 悬挂嗰个圆， 冇错， 圆日。 你不忘调侃自己不够好。 好却总是有人为你牵挂，我又被回忆多情，心怎会这样不强壮， 田福恩的这首新歌啊。 咁讲嚟圆日的意思就是在日落的时候个太阳慢慢落下啦，咁样啦。咁其实佢想讲的意思就是咁呢一日都就嚟完结啦，太阳都落下啦。咁你心入面呢纠结緊嘅心事系咪都可以摆低呢？系一首讲放下嘅作品。 哦，但如果系夜晚先发生嘅遗憾呢，咁我几时放低应该。 咁咪要第二日嘅日落啦。因为尤其是你见到个太阳升起啦，你瞓唔到觉啦，你就会越嚟越執着啦，你睇下太阳都升起啦，要开始一日嘅執着啦。 咁我嚟緊嘅新專輯都係朝咩方向呢？開講個主題未講 嘅。真係冇人知啊，好神奇好神秘啊。 好，咁所以就等佢之後而家聽住呢首新歌。係 啦，之後新歌會繼續送俾大家。 首先你又讲放低啲嘅执着啦，跟住呢位歌手咧，近呢两年填好多词嘅，佢揾翻首旧嘅作品出嚟先，佢就未必系叫你放低嘅，因为佢系为一个执着咧，觉得执着都系件好事啊。林奕邦， 拿起你的酒杯，让我欣一敬你，除去我的披肩，双膊都可挺起。等我打开樽盖，就让各位晚上个中吻你，自在地、自强地流露出生气。这气味或太刺鼻，这刻你感应你，无奈从未想过为迎合而调味。因我衷心相信，儿女有天仍能成大器，肆意地释放到有冰有味。就为我执着，悠然干一杯，他是我每日迎面疾风。自己的心永未曾悔，让我从来没有后悔。这晚上让我尽情真面孔见你，谁可伴我香槟，不会惊恐回避。风里翩翩起舞，就像置身在人间嬉戏。你未曾能令我觉得卑微，就为我执着，悠然干一杯，他是我每日迎面疾风也未攰，斟满杯内全是烈酒，都一开封杯递过来，从未会说声失陪。就为我执着，悠然卸下重重伪装再悔，只要坚持燃亮自己的心，永未重悔，没有谁能话我未配。若是有执着，就来干一杯。 日迎面疾风也未攰，所有假阳熬成日子先得到崩溃，路再长仍未说句反悔凉，但愿每一日仍能干一杯，准许你我卸下重重伪装再赴会，只要坚持原谅自己的心永未曾悔，好走亮，谁愿喝酒？ 我哋有蓝月光呢首旧嘅作品啦，作品嘅名称叫做《为执着干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41宗武汉不明肺炎病例，有2宗家庭群组个案，涉及5人，包括一对夫妇，丈夫喺湿街市工作，妻子未有到过街市，病发期较丈夫迟几日，估计有机会系人传人嘅病例。另一宗是一对父子和同住的侄，他们一起生活和经营店铺，病发时间接近，估计共同暴露感染病毒机会较大。但是张竹君说，目前未有医护人员和其他密切接触者受到感染，因此人传人的风险不高，亦都推断潜伏期在14日内。医管局总感染控制主任赖伟文话：，武汉41宗个案只系属于轻微至中度肺炎，其中7至8人情况严重，出现肾同肝衰竭。内地方面认为，患有慢性疾病、年长以及肥胖都系高危因素之一。消息话，警方正系研究喺日常装备中引入电枪。香港人权监察发言人叶欢游表示，担心警员会滥用武力，不当使用电枪。加拿大曾经有人被电枪电击之后引致心脏病发死亡，反映电枪并不是很安全的武器。叶欢游认为，本港一旦引入电枪，无助解决社会事件，甚至增加敌意，令到警民关系更加恶化。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主党的涂谨申表示，担心引入电枪只会令到市民反感和反抗，加剧对立。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形容，现时警民关系紧张，再提升任何警队装备只会令到情况更差。消委会和食安中心测试100款烧味和老味，发现红肠的平均钠含量最高，其次是烧肉和叉烧，最低是烧鹅。消委会又指出，进食一整盒的烧肉饭，钠含量就达到2400毫克，超出每日摄取量近20%。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主席谭凤仪表示，除了烧味和老味本身，酱汁和配料的钠含量亦都很高，建议市民购买烧味的时候选择酒汁或者酒浆用，甚至全酒，或者不要进食比较咸的烧味部位。消委会发现市面部分无线直立式吸尘机吸净能力欠佳，续航力以及吸力维持表现亦都有好大差异，40%需要超过4小时去充电，但是当中有样本只是能够持续使用7分钟，属于高价型号，而最长的可以持续使用38分钟。消委会建议消费者选购吸尘机的时候，需要比较不同类型的功能和限制，切勿盲目追求新款产品。 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73点，跌111点，总成交金额100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2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8.8跌1.6，阿里巴巴220.8跌2.8，新上市的9毛9是报10.32，小米集团12.26是升5.8，中国平安95.2跌1.3，盈富基金28.95跌1毫，美团点评114.1升1.8，友邦保险86.65跌6.5，华夏沪深347.85跌3毫，中国海洋石油13.22跌3.2，是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92，瑞士法郎0.967，澳元0.689，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916点，跌108点。港金现价报14405蚊，升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2.59美元，卖出155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近东山台。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就排到去沙福道。咁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龙尾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咧，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而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嘅交通而家都系繁忙，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海滨汇。在新界方面，洋屋道近住横龙街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繁忙，车龙排到出去德士古道，近住全清交汇处。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干诺道中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的有姜涛。 你如果穿短裤上台咧， 穿短裤，死都唔会穿短裤。 我记得你话你脚粗嘛，因为花姐都话你好粗噶嘛，条腿 粗啊， 条腿唔粗啊，真系。 连我呢只脚胶， 呢个访问你都喺隔篱嘅咩？可以？ 应该唔系我。 点解 我喺你经理，我随时喺你隔篱嘅。 呢个唔系我嘅访问啊。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一亿三千件事照顾当本分极容易，不需天天特别提我兑现。知道了，知道了，一切都知，知道了，知道了，我在苦思，我自幼有太难，你说把手机交予你，你要看那大话，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同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四次？讲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善你，若只见接在转借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必气概。今晚不想道别，但令于家内做何事，都是首先比乱前要挂住。可否加点热烈，内上了感冒被人治，想起这心愿便由你应验。知道了，知道了，我越敷衍，知道了，知道了，你越差遣，我有我计划吧，你说三点钟好见你，我照出版，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四次？讲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善你，若只见接待转世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必气概，想给你全部预计之外，好友分享几句悲哀，实在世上只得一个，需夸张对待，全情全日爱全没大概。 先来到下午的4:42，今天收到这首新的派台作品，上年比较静一点，今年在年头的时候已经派上了第一首的 single。我哋有洪家豪啊，今次就飞到去瑞典咧，同当地呢嘅音乐人一齐 co-write 咗呢首嘅作品，算系一首振呼江嘅作品嚟嘅。填词嗰度有林宝，其中嘅歌词就系话女朋友叫你攞个手机俾佢睇，你会点处理呢？林宝都唔系第一次将手机呢个题材放喺感情一首情歌入边噶啦，呢首歌都系另一个嘅例子嚟嘅。 若你有心散心，让你散心去旅行，愿个信封能相通我灵魂。若你有心错失，号码接通告别人，就当社交谁甘心多心追踪捉人，即影即有的验证你我那衰退，再氧化再氧化，太旧的早变淡。 心，今天新制式，觅到你那更登对，再进化，再进化，但我还未花，讲一句无时差，相安已无时码，用着一张台与梳化，缠着手机声却瓦解，精彩无谓吗？想补个名义吗？难道一起为求现代，令你或我何会苦争？你我退化到只有化上卖弄浪漫，用此一生分了空间。如此丑化，机开了门再关，中间有谁是吗？纳粹彼此不再解话，断之化地爱吧。 即系今日嚟自洪家豪新嘅法律作品《我说不可以》，跟住我嚟有 DJ。心化危机， 别要过于费心，上座轨迹到白云，让我费枕谁分身出轨，多么兴奋，改不到洁癖，自拍最美满一对，习惯化，习惯化，这病好得太慢，污糟的记忆大概安置会粉碎，但我怕，但我怕没法同步，花讲一句无事，他相安已无事吗？动作一张台与梳化，缠着手机声却瓦解，精彩无谓吗？想补个名义吗？难道一起为求现代，令你或我何会苦争？你我退化到只有化上卖弄浪漫，共此一生分了空间。不再解话，断之吧，你爱吧。应说清，你不说清，透过境河让真定，这辈子你失了忆，通通有剩，应发声我不发声，当步境我要冷静，该看清我不看清，谁人能做证？ 究竟洪家豪嗰首新歌入面嗰个嘅女仔点解要 check 佢嘅手机咧？会唔会同呢首歌有关呢？ 留住卡式带那沙哑，上了今天声更差，根本你还在吗？根本我存在吗？难道彼此亦成毒害，令你共我踏上分叉？你我变化到无变化，上卖着大话，荧幕中间一块赞叹，如此僵化，心早丧还在叹，这么算人类吗？如要一起但求梦幻， 这首歌就是讲作为一个男朋友要做一些不公义的事，要懂得起身反抗的。至于今天来找到另一首歌，女仔都可以反抗，女仔都可以 say no 的。Even if I have my earpods, 她是 Kirit It doesn't mean I'll pick up your callsDon't interrupt my song. Don't try to hit me up without an online reservation. 上面的派台 single Cycle. I don't hate you, but I hope you'd call and cancel our dinner plans. As much as you want me to meet your friends, it's too much for me to get out of bed. I'm in my head and I won't even try to pretend to be cool when I'm sad.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Doesn't mean I'm alone. You're damn right I'm unavailable.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Don't take it too personal. Back and forth and up and down a lot. Burned out, strung out.Work, grind, hustle, work, grind, hustle. Till I finally have your attention and live in a mansion and earn every honorable measurement now. I'm just gonna live in my imagination. I'm just gonna sing about my situation. You may think I'm going off at a tangent, but but I'm out here building influence.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You're damn right, I'm unavailable. When I say no. 下昼四点五十分，嚟到阿琼嘅部分咧，成日都听到啲歌咧，话要寻找属于我哋自己嘅快乐。你有冇谂过，其实系边个剥夺咗呢啲快乐咧？可能系一啲俾面色你睇嘅人啦，又或者一啲对你口出恶言嘅人啊。嘉嘉作品。 我一路上被漂白浮在时间的流沙，就有四分之三之上，日出前停止悲伤，自己等下一个天亮，自说自话，去双手投降，成习惯成了日常，习惯人来人往，习惯夜色茫茫，习惯了就会结痂。下一个天亮，自说自话，举双手投降，无常习惯成了日常，习惯人来人往，习惯夜色茫茫，还不是都没有差。我想要的快乐 简明嘉嘉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想要的快乐》，是爆发力好强的一位台湾女歌手。当中讲到自己愿意为了快乐一个人离开这里，向北方前进。 我想要的快乐，不想重蹈覆辙，不为你而翻身。我想要的角色，不想看谁脸色，不为谁而乱了。我想要的青春，不为你而翻身。大午夜的漫长，我一个人的探戈，我也不见谁了。 头先那首歌《向北方》是一个人出走为了寻找快乐，跟住呢首啱啱相反。 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 有人说他老家欠了一堆钱需要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姑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去散播的出水公寓，拥挤的大楼里对面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买的随着绿绿怀抱着多少憧憬，晚饭在930号公路内心盼着奇迹，不停也不想不敢回头望的遗憾，扛下了梦想要毅然决然去流浪，卸下了自尊光环走去了风光，就算再不肯败仗也不能投降，带着了进到云遮的幻想，雾霾被散光不散，都看不清前方。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也是最后。 简历新加坡女歌手作品，翻唱王力宏同埋黄明志嘅呢一首《飘向北方》。 空气太脏太浑浊，他说不喜欢；车太混乱太匆忙，他还不习惯。人行道一双又一双，斜视冷漠的眼光，他经常见不惯最强迫融入这大软缸。走着脚步爬山，二锅头在摇晃，失意的人啊，偶尔醉倒在那梧桐楼下，拒绝抱着酸一样，手中盛着一碗热汤，用力的温暖着。高耸古老的城墙。 逞强，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我飘向北方， 我站在月子脚下被天穿不过去，在前门大街跟人潮，我会泛起，或许我根本不属于这里，我住在一区，是你给我致命的一击，请用力感到这里是你生梦想的中心，但梦说的遥不可及，这里是圆梦的圣地，这是总是自己的命运，多少人抵不过现实，从而消失匿迹，多少人陷入了昏迷，剩下一句 当年点击率是过二亿的一首作品，那个名称叫做飘向北方， 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